故事发生在美国本德里养老院。这是养老院里一个无人使用的房间，门外是花园，在春日明媚的阳光下，花园里生机盎然，然而屋里却充满了陈旧的气息。一排旧书架，架上的书籍和旧报纸盖满了灰尘，一架断了腿的钢琴，一只破旧的沙发，还有几只花盆，里面的花草有的半死不活，有的已经枯萎。屋里稍有生气的地方是一张牌桌，两把旧椅子。老汉威勒独自坐在牌桌前，他穿着睡衣，踩着拖鞋，叼着一支熄灭的雪茄烟，正无聊地玩着一副解不开的通关牌。哪年哪月呢？我们也说不好，只知道是礼拜天，一个允许探亲的日子。这时候，老妇人方西亚走进了房间，她没有注意到威勒。 对不起，我不知道这儿会有人。 我很抱歉。 哦，这跟您没关系，这是因为。 你是刚来的吧？ 三个礼拜了。 哦，你过一阵子就适应了。 您来多久了？ 有两个来月吧。 哦，那您也是新来的？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住养老院我可不是头一回，所有的这些地方差不多都一个样。 我到本德里这儿来，是听说这儿照顾得挺周到的。 你是有什么病吧？ 啊！ 哎，我说这话你可别不高兴。 哎呦天哪，这有什么不高兴的？我有慢性糖尿病。 尿崩症。 您有什么不好吗？我是问您有什么病吗？ 那当然了，我得的是医学史上最严重而且发展到了晚期的一种病症，衰老。这种病的死亡率之高，我说你都不敢相信。 我还以为您是到这儿来治什么病的呢。 到本德里养老院来用不着有什么特别的病症，你老就够格了。 您有没有到这个长老会办的养老院住过呀？哎呦，我真想到那儿去。 你那为什么不去呢？ 因为他们那种收费的办法实在是太特别了。 怎么个特别啊？ 你得把你所有的钱都交给他们。 我知道那个倒霉的地方，长老会的养老院需要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他们，你说他们够多坑人呢？你就想想住在那儿的那群可怜虫吧，他们还以为自己在那儿享福养老呢，其实是他们自己掏钱养活长老会的那群王八蛋。 可是也没人逼着他们去。 你他妈的这话倒说对了。是没有人逼着他们去，如果他们不想去的话，他们本来哪儿都可以不去。哎呀，别他妈的废话了，你人嘛总得有个地方去，你要是老而不死的话，早晚得到这么个地方来。 大概是这么回事吧。不过 假如你有很多钱的话， 你还别迷信钱。我见过很多的有钱的人都住进了养老院，孤独，就这么简单。 我就想到长老会养老院去啊，那儿有我很多从小一块长大的朋友。 那你为什么不把钱都交给他们呢？ 我又不甘心呐。 哪个孙子他才甘心呢？你就是办得再好，你也不能够把人家所有的钱都拿了去嘛。谁都有权利有点私人的财产，你哪怕到社会福利局去领取的救济金，人家还允许你有2500块钱的存款呢。 您可能是对的，不过我想人家也一定有人家的道理，这大概就叫观点不同吧。 这跟观点毫无关系，事实就是事实。啊，你会打牌吗？ 啊？嗯。哎呦，好多年都没玩牌了。从前呢，我打得可上瘾了。我会百分捉猪赶羊，一打就是夜里的2点，要是那会儿让我妈知道了，准得把我给宰了。您知道我们是在美美教会老师教育里长大的，我们认为打牌是罪过。 对于打牌来说，只有丢了同花顺才算是罪过，不过你要是能够胡的话，就连那也算不上什么罪过。 那是不是打梭哈对吗？ 对，梭哈。 我从来也弄不明白，连什么牌管什么牌我也弄不清楚。 那三张一胡呢？ 嗯，那是不是洋麻将啊？ 啊，对。 哎呦，我好像听人家说洋麻将三张一胡的 打法差不多。不过我用的是好莱坞的计分法。嗯，来来来来来，嗯，我教给你。嗯，来来来来来来，嗯嗯嗯，哦，对不起，我忘了，我姓 Martin， 叫 Wheeler。 啊，我姓 Darcy， 叫方西 啊。方西啊，夫人，我幸会，幸会。那么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发牌啊，我想你一定觉得很好玩的。那发牌嘛，我10张，你11张啊，11张给你。那么给你十一张的意思是因为要你先出牌啊。啊， 那是不是拿到同样的牌都放在一块儿啊？ 对， 比如说老 K 啊，8点呢？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还有同花顺也可以，比如红桃 S 老 K 和皮蛋呢，或者是方块7、8、9了，都可以，至少要3张以上连着的。嗯， 那是不是一拿到这样的牌，我就把它摊出来呀？ 那不，你要把它放在手里。嗯。一副一副一副把它搭好，最后剩了一个单张，你把它搭出来。嗯，说了一声胡，你就赢了。 那跟我以前学的打法不一样。我们有3张一样的或者是3张一副的，我们都得把它摊出来。 我现在教给你的打法是全世界普遍接受的打法。 那我接受您这个打法。 那就好。 您这个打法一定很有意思。你看，把牌都闷着，要是谁糊了呢，准得把对方吓一跳。 对了，我还可以教给你一个玩法，就是甩。 甩 很简单，就是把你手里头配上了副的牌除去以外剩下的那些杂牌，倘若不超过10点，你就可以甩了。你听清楚了吗？来，你这你给我看看。你看看，你这就剩1、2、1、6，这其余的这都搭成了负了嘛？你现在这牌就可以甩了。你说我甩8点，倘若我手里的牌比8点还要大，那么你就赢了。倘若我手里的牌比8点还要小， 那你就输了，我就赢了，懂了吧？ 大概齐吧。 啊， 不过我看还是先打胡有意思。 那也可以吧，这全都明白了。 大概齐吧。 那我们可以正式开始了。 老汉拿过计分本和笔，在本上画上格，写上两个人的名字。于是，在聊天的同时，第一局牌正式开始了。 回来，方西月，回来，方西月，回来。嗯，你不用担心，分都由我来记，不会错的。那么，一般的呢，都打150分一局，我们打100分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快一点。嗯，把牌给我，我们重新洗一下，再从头打起来。 真有意思 啊！ 这回我居然很高兴。要是在15分钟以前呢，我怎么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要是在15分钟以前，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会坐在这儿跟人家玩洋麻将。 这都叫人家看见了。 哎呀，我以为今天呢，不定多糟糕呢。 是个探亲日嘛。 是啊。 你家里头有什么亲人吗？ 哎呦，那哪能没有啊？我有个儿子，都快45岁了，他叫拉瑞。 那丹塞先生呢？您的丈夫，还在吗？ 啊，我们结婚才4年就离婚了，那会儿啊，我的孩子才2岁。 我明白了，明白了。 其实啊，他在前些日子还真的死了。我还有个妹妹叫哈特。他住在加拿大，我们有15年都没见着面了。 那您的儿子呢？住在本城吗？ 啊，不，他跟他媳妇住在丹佛。 丹佛，那难怪了，那一年就难得见得上几次面了。 那可不，他有1年多都没回家喽。哎呦，我还有个小孙子啊，非常可爱，Steven 12岁，小 Larry。哎呦，小拉瑞都快16岁了，眼看就成大人了。 孩子们都是长得很快的。 您有孩子吗？ 当然了。哎呦， 哎，等等， 什么？ 哎呦，威勒先生，您看我这牌呀，好像是胡了。你看我这还傻坐着呢。你看，4个老 K， 3个9，黑桃5、6、7，我还1张8。那我就把它扔了吧。 对，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你看看，你现在已经得了这是25分，我手里头还憋着1个8、1个9了，8、9、17、25啊，方师爷，头一局就得了42分。 我真是抱歉，进过了说话都忘了打牌了。 你这手牌打得不错嘛。 哎，出现炸裂，手气好。 你确实打得不错。一般的人们总喜欢把大点先打出去，但是你把它憋在手里，最后还居然凑成了1副。 哎呦，我真没想到打洋麻将还那么动脑筋呢。 当然要动脑筋了，要有个什么人告诉你说打洋麻将专凭手气，那他就是一窍不通。 我正要问你。 1 2 3 4 5 6 7 8 8 9 10 11。 我正要问你，你有几个孩子？ 有3个。也都长得很大了。有2个是小子，1个是闺女。 常联系吗？ 哎呦，很多年就断了音信了。 哎呀，真不像话。我是说怎么就不通音信呢？ 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我也离过婚。孩子他妈了 觉得我跟孩子们经常保持联系，他很不高兴，就带着孩子搬到别的城市里去了。那么我呢，在这儿有生意，就没有搬过去。再过几年呢，他又嫁人了，这档子事儿就这么就吹了。 哎呦，太惨了！哎呀， 那个时候打离婚，法院专门偏向着你们女的，弄得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哎呦，魏乐先生，我真为您难过，真的。你说这些事情怎么就让您给碰上了呢？我看有些人呐，就欠这么着。嘿，这世界上没理可讲，我从前那口子才该倒这样的霉呢。 谁也不该倒这样的霉。 哎呦，魏德先生，我不是说您，我是说我从前的男人。 我知道，就是他也不该倒这样的霉。 哎呀，您要是知道我当年受的那个罪啊，你就不会唱这个高调了。哎，糊了。 又真糊了。真又糊了。哎呀，我的天哪。你看看我手里还憋着23个点呢，我以后用不着再交给你了。 我就是手气好，一上手牌就好。 你确实手气不错。 哎呀，哎，你看啊，这个地方倒还挺舒服的啊。还可以吧，我们住那个屋子啊，实在是太小了。你要想把你一辈子攒下来的东西都塞在匣子那么大的屋子里头，到那会儿你就明白了。 1 2 3 4 5 6 6 7 7 8 8 9 9 10 11，明白什么呀？ 反正明白了呗。哎呀，您的那些东西都怎么办？您一定有不少东西吧？ 全都把它卖了。 哟，那我可舍不得卖哟，攒了多年的东西哟。 那你，哎，我问你啊，你吃这儿的伙食拉稀不拉稀？ 哎呀，喂了！ 问你这个有什么寒碜的呢？ 我倒没什么感觉。 你过一过，过一过就会有感觉了。 哎呀，你看我这副牌呀，糟透了。哎呀， 那总比我的要强一点吧。 您从前是做什么生意的？ 我有一家市场动态咨询公司。 我是问您自个儿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们基本上就是教给人们怎么做买卖。比方说有一家公司有什么东西要出售，那么我就教给他们你卖到什么地方去，卖给谁，卖多大的价钱。哎， 就这一条我一辈子也弄不明白。 哪一条？ 就是什么什么东西该卖多少多少钱，我怎么越我也弄不清楚。 你当初是卖什么的？ 我什么也不卖。我是说啊，比如说我看见一件自个儿喜欢的东西，就说一盏灯，一看标价呢10块钱，可是另外一盏完全一样，就能是100多块。哎呦，没法弄明白。 这都是市场上经常发生的情况。我记得我小时候开始做买卖的时候，那个到一家公司里头去卖点东西，那么呢就在公司的那间办公室里和他们的经理们一起开会。最后这个董事长转过身来问我，说你看看你这个东西我们要给你多少钱呢？那个时候我不敢要大价钱，本来呢我那个东西值500，我只敢要400，再加上我很紧张，我就说你就给四这个数吧。这个董事长马上回过身来，就跟他屋里的人说：“海瑞，怎么样？4000，你看这个数目可以吗？”里头的那人马上就回答他：“4000这个数目是可以了。”哎呀， 喂了，你准是瞎编的。 我老天爷在上，他确实这么说的，4000可以了。 你没告诉人家你想说四百吗？ 我跟他说那干嘛？ 你不说这买卖就值五百吗？ 他掏多少我就值多少 啊！就这一张，我胡了。 他妈的！我也他妈的太混蛋了！我明知道你手里攥着个借口，你要什么牌我给你什么牌，你要什么牌我给你什么牌。他妈的，说话说的太多了，把脑瓜子都说糊涂了。 为了，你知道吗？我从来没听见过我爸爸说过一个脏字儿。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跟你爸爸一块打过牌。 哎呦，那我哪敢呐！啊，他一辈子也没摸过牌呀、啊，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了不起啊，那真是了不起啊！其实啊，那都不过是一些个次要的美德。但是无论如何还算是了不起吧。 哎呦， 你知道吗？我最近呢也常常想起我的爸爸。他那个人呢，你要是叫他退休以后每天到公园里去下棋，他才不干呢。他一直每天都到办公室里去办公，一直工作到了83岁他死的那一天。当然了，他可以这么做，生意是他自己的。不过他的运气好啊，他的那些同伙都比我的那帮孙子强。 哎呦，那您的运气很不好啦。 十一。这后头他们又折腾什么呢？ 啊，那是唱诗班又来了。 最不叫我不懂的就是咱们这儿的这些文娱活动。 他们是从格瑞斯街美美教堂里请来的歌手，有的还是专门的歌唱家呢。 我并不是问谁在唱，我要说的是他们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没完没了的文娱活动。就好像如果没有一个什么唱诗班呢、啊、或者没有一个他妈的什么魔术师来变个戏法啊，我们这些人就会全体同时呜呼哀哉。他们就觉得承受不了了，于是呢就想出了这种馊主意，以为给你们送来了一个唱诗班，你们就都死不了了，起码还能够再多活一个晚上。 不过我看那魔术师变得还挺不错。 什么？他把牛奶撒得满台都是。 哎，可是他把牛奶变没了。当然我知道那是假的了，可是啊，他把牛奶倒到报纸里，牛奶就没了。 他把牛奶撒得满台都是。我坐的第一排我都看见了。 呀，反正你坐在3排4排你就看不见了。 那所以啊，那魔术师上养老院来啊，这儿的观众有一半都是颤颤巍巍耳聋眼花的，还有一半的都睡着了。 喂 你要哪张牌啊？ 那我就告诉你吧。 那用不着。 哎，我压根儿就没想告诉你。 我知道你要的不是这一张就是这一张。好嘞，我就把它送给你吧。哎呀，你胡去 啊。你猜对了，就这一张我胡了。 我的老天爷呀。放心呀，放心呀，放心呀，放心呀。 第一局洋麻将以方西亚的胜利愉快地结束了。对老人来说，时光有时候太慢，有时候又太快。不知不觉的一个星期过去了，又是礼拜天，允许探亲的日子。还是威勒先来到这间陈旧的房间里。 不过今天老汉西服革履，还打了领带，精神多了。 回来，有一个礼拜了吧，咱们也没一块聊聊了。 上个星期你把我杀得片甲不留。 哎呦，那掌牌打得挺好玩的。 那好，那我们今天就一起再决一胜负，如何？ 不胜荣幸。 你就听听，你听听这后头这个折腾劲儿，一到了探亲日，就好像是到了疯人院了一样。 谢天谢地，他们不到这儿来。 不，也说不定，偶尔也有人往这儿闯。啊，嗯，哎，走。几个星期以前，那个梅伊斯太太跟她的女儿还有她的女婿就一块到这儿来了。 哎呦，那大家的人真够呛啊。 幸好他们的孩子们没来。那一家子人呢，就是大声的嚷嚷，好像那个老太太是个聋子似的。其实见鬼了，有一次她自己到这儿来，连我洗牌都嫌声音大。 哎呦，那她瘦得跟个麻杆似的。 他们给她带来了一个三明治，千方百计地往她嘴里塞， 可是他一口也不吃啊。我真不知道他是靠什么活着的。 还带来了一本填盐水的书，叫他填填盐水解闷儿啊。 他也够可怜的，成天在窗口卖单儿，填填颜色也好，好有点事干嘛。 人家不干呢，后来就在这屋里议论起我来了。就好像我不在场一样，就像我是一个什么家具啊，或者是随便的什么东西。那么说着说着，他的那个女儿就指着我说，你看人家那个老头儿够多好啊，人家会自己打牌给自己解闷儿。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居然大声地问我，那先生，你看是这么回事吗？ 那你怎么说呀？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哑口无言。这个小娘们，她给我一辈子做了结论，至少在她认为是结论，而且要逼着我点头。妈就一句话，这个好老头他自己会打牌给自己解闷儿。 不为了，我想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不过是要告诉他母亲，除了在窗口卖单之外还有别的事情可做。 那也用不着拿我当养老模范。 他不是给你这一辈子下结论，那谁不知道你这辈子干了多少大事儿啊。 不他还是给我下结论。他妈的，他特别是给我现在下结论，他妈的我还活着呢。 哎呦，那还用说吗？你知道 谁知道到最后该给我下个什么结论，我自己反正不清楚。也许我现在有些激动，问题是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了。我丧失了自信心，老朽了。再说在这个地方也找不着几个什么人能够说一点正经的话，只有你方西啊，我们在一起还能够说得上话。 我知道真不像话，你看这儿这么多的人，本来总以为可以找几个谈得来的吧，可就是没有。 这儿的人呢，有一半都是半份儿，这剩下那么几个能够说话的人，我倒希望他们不能够说话才好， 因为他们一张嘴就是抱怨。 没错没错。 你这辈子你听过那么多人成天的喊疼啊痛啊，哎呦我的背啊疼得要命啊宝贝儿。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人是谁，那他有的时候还说，我坐在这里啊，连房门口我都看不清楚了。你说这个叫人怎么办？除了听他们的这些抱怨，你还得听护士们婆婆妈妈的哄你，就好像我们都是些孩子。 你真说着了，人家不说呀，你该吃药了，老得说咱们该吃药了。 要叫我说呀，这都他妈的滚蛋，这都给我滚他妈的蛋。 哎，要叫我也得这么说。 方雪啊，你要是真的这么说了，叫你爸爸听见了，他在九泉之下恐怕都不能瞑目了。 哎，那是你说的，我没说呀。 哎，说正格的，快三点了，我们的文艺活动该开始了吧？ 哎呦，我怎么觉得有点头晕呢？ 哎，那正应该赶快开始，文艺活动专治头晕。哎呀，由于我们年龄的关系，我们的文娱活动只有一条，那就是打牌。 哎呀，为了 啊，到时候赛夫人，只要你能够打上两圈洋麻将，你的精神就来了。您今天换个座吧。 可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十一张给你。哎，为什么我有十一张你就有十张呢？哎，我真忘了。 那是因为我发牌你先打的缘故，多出来的那张牌是因为要叫你先打啊。好吧，你都把牌码好了吧？啊，OK， 现在牌局正式开始，你十张牌，我也十张牌， 哎呀，真格，一打起洋麻将来，我就觉得浑身松快多了。 当然了，打牌就是要叫人松快的。我记得我当时出差旅行，那一打就是几个小时，我都计算好了，从 San Francisco 飞到芝加哥，够打两局的。从洛杉矶飞到纽约，各打四局的。但是反过头来，从纽约飞回洛杉矶，那就得打五局了。风的缘故，从东往西飞，常常碰见顶头风。 哎，魏兰，你从前打那么多次的洋麻将，不就是为了解闷吗？怎么现在人家说你解闷你就受不了了呢？ 你这话问的有道理。可是我现在说不清楚。 反正现在咱们也不打算讨论这个。 对，你出牌了没有？ 我现在琢磨着该出哪一张。 快点出，快点出，快点出。 我甩的，就甩这三点。 你不是说你不会打甩的这种牌吗？ 哎，你上个礼拜教给我怎么甩的吗？ 不错，我上个礼拜是教过你，不过我记得我教给你的时候，你对甩的这种打法还糊里糊涂呢。 哎呦，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明白了，我就是说先按照糊的打法有意思。 那好吧，那我们大家以后就不必为您的记性不好操心了。 你看我没打错吧？ 你永远不会错。20、20、20、40、46、48、48减去三点，你得45分。 哎呦，这个椅子硌得我这个背哟，这个疼劲儿的。哎呀，你瞧我现在说话这口气，怎么跟同屋那个李老太太一样？ 你背疼你也照样赢牌。 哎呀，我呀要把这个靠垫。靠着我这个背上。哎呦，叫你洗牌的技术真绝了，我真服你了。 这算不了什么。 哎呦，要让我洗啊，那牌准的飞到哪儿都是。 1、2、3、4、5、6、7、8、9、10、11。 的这把牌真臭，一样一张。 回来。 嗯。 我问你啊。 嗯。 你喜欢吃那个煮西红柿吗？ 不喜欢。 嘿，问那么多人，谁都不喜欢吃。 可是他这个地方专门给你做那个。 哼，我就不明白呀，好吃的菜有的是嘛。 哎，但是人家只管营养，不管你好吃不好吃。养老院的伙食素来不以好吃著称。 哼，说实在话，要让我管伙食啊，那准得比那个吉太太。哎呦。杰比伦，杰比伦，哎呦，他的名字究竟叫什么？ 杰比伦。 哦，杰比伦。哎， 嗯， 胡兰，你看， 我的天哪，方师爷，我这才刚发牌啊！ 哎呀，我这牌一上手，几副都全了。 好事都叫你碰上了。哎呀，一十二十二十二十四十十十十十六加二十五，他妈的，第一把你就赢了，第二把又得了个76分，他妈的！ 哎呦，哎，你一分也没得呀？ 没得， 哎呦， 没得， 你太惨了。 我两个星期了，还没开胡呢。 哦，我为了你放心，一会儿啊，你准得胡一把。 应当说，按照豁然率。我现在正处于有利的地位。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十、十、十。 哎呀， 嗯， 刚才我好一阵子头晕呢。 你不要紧吧？ 哎呀，没事。过去了，哎呀，准是他们给我吃的药不对我的劲儿。 他们给你是什么药？ 我也不清楚啊，好像是一种什么新的药方。 你应当找一个医生把它核对一下。 嗯， 我当然了，你要找你的私人医生，千万不要找社会福利局的那些庸医。 哎呀，我不是靠救济金活着的。 我没说你是领救济金的，我只是说你找一个人核对一下你的药片，我没说别的。 魏龙， 嗯 哼，刚才我不是跟你发火。 嗯，出牌。哎，你倒是出牌不出牌 啊？啊，好吧。 我现在可以考虑我怎么甩了。嘿嘿，大概你手里的牌已经糊了吧。 嗯，还没有，还差点呢。 嗯 哼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那你妈的谁要你呀？ 哎，我要，我要胡了。 我的妈的，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我这一辈子打洋麻将也没像你这么走运的人。你早就该甩了。 哎呀，你早就该甩了嘛。 你说的都是马后炮。 哎呀，你要是一甩呀，我还真没辙。我就等着这张屁蛋呢，我以为这一辈子也等不着了。 什么？ 我说呀，我再也等不着这张皮蛋了。 你手里就一直攥着这么两张皮蛋？ 那可不，我一直攥着这么两张皮蛋呢。所以你要是一甩，我就输了，你明白了吗？ 方师爷，方师爷，方师爷，笨蛋才这么干，笨蛋才这么大洋麻将，你不能够把老板大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跟你没有道理好讲，没有道理好讲，实在是没有道理好讲。 反正我赢了呗。 哎呀，你赢了两把牌，跟你打牌技巧的高低并没有什么逻辑上的关系。 那跟什么有关系呢？ 你的运气。我一辈子没见过像你这么走运的人。 哎呦，为了这能怪我吗？你别冲我嚷嚷好不好啊？ 好，对不起，对不起，我声音是大了一点，我别扭，我没别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别扭。 了。我问你啊，你到这儿来丢个东西没有？ 什么？你说让人家偷了 啊？ 那他妈的，那当然有了。 嗯， 我有一块300块钱的怀表就被人家偷了。 哎呦，我从来也没听说过啊。你向警察报告了吗？ 报了，警察也来了，姓名地址也都登记上了。随后他们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就走了。 哎呀，真不像话，他们应该负责任啊。 你指望着他们去给你破案呢？你也未免太天真了吧。他们会干什么？他们就会挨着个儿给每人按手印。 哎呦，你说的真对极了。这儿的人呐，见什么就偷什么，你又抓不着他们一点证据。 你当然抓不到了。 嗯， 你要是多给他们点工钱的话，也许能够雇得个个把的这个正派点的人吧。 嗯， 但是不行啊，他们舍不得花钱呢。 嗯， 好，听众朋友，由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杨麻将》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呢，今天就为您播送完了。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欢迎您接着欣赏这出话剧录音剪辑的下半部分。听众朋友，再会。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